你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路，我是阿斌。今天郭台铭宣布要争取国民党的这个参选总统的一个资格了，今天声调蛮软的，过年前说在等国民党一个办法。坦白讲，这个三月底的时候呢，朱立伦也跟他谈过话了，谈些什么不得而知。他在访美之行之后一回来，马上迫不及待，在离机场最近的饭店就开记者会了，宣布要来争取这个参选了。方法是什么？到底征召的方法是什么？征召的民调是找哪几间公司？有没有手机民调？拢无讲啊。目前了解，国民党应该是直接就是电话民调做完之后呢，国民党会直接宣布征召谁哦。真的是全部百分之百的黑箱作业。郭台铭应该有那是有淡薄的消息，所以他今天讲了一大篇哦，他这个看起来文章齁，有人帮他写的还不错。那么等一下好好的来分析他的层次，他也放下了霸道总裁的身段，深深的鞠躬鞠了八秒钟。但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他说呢，接到民调电话，请唯一支持郭台铭。换句话说，随时都可能做民调，所以国民党决定要征召谁，这中间有没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侯友宜会不会后后紧盯盯，完全是不得而知齁。不过呢，这个国民党郭台铭是展现了满满的诚意，他说即便民调之后是侯友宜出现，他也会全力的支持侯友宜。值得注意的是齁，他说台湾呢一公不能如何，不能再让民进党动算啊，直接把民进党齁打入是一个台独党。相信很多民进党支持者呢，这个对这段话是有所疑义齁。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嘛。那么他说台湾是有条件化解美中这个对抗的关键助力的齁。到底怎么说，他会慢慢举行记者会来跟大家说明齁。这让我想起韩国瑜的怎么样，这个高雄发大财。高雄发大财讲起来蛮容易的啊，什么爱的好特有爱的摩天轮啊，户户的嘛是给人发大财。那么这一会儿台湾可以做关键的化解力，怎么做起齁，这个稍微待会儿一起来了解一下。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哦，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晚上的10点钟。很快的，在3个小时，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即将跟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肯锡来碰面了。这次碰面不仅是议长而已，双方在这个闭门会谈之后呢，旋即会有公开的谈话啊，相信大家都很瞩目齁。这次也是一个跨党派，包括应该是有20几位的这个众议院的议员，甚至呢160几家的媒体共同来关注整起事件。虽然小粉红唱衰有人买这不堪入目的一个广告，在这个时代广场当中甚至号称说抗议好个修贵拜啊，走路工从1天200块美金升到400块美金，中国的种种打压反而让更多人关注了这整起事件。我们稍后要尽量来分析。还有马英九的访中行哦，我们关注到了，开始有一些蓝营的媒体说，哇，这个马英九真的是敢在这个中国的土地上讲中华民国4个字齁，这相当的带种了齁。所以他现在已经变成两岸之间可以说得上话的唯一共主，最具影响力的人，真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来好好分析。现在介绍与会来宾，选任教师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慧敏大家好。 再介绍政治系教授潘思彬老师。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介绍的是资深媒体王瑞德。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这个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吕家凯。 慧敏好，大家好。 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慧敏好，大家好。 还要介绍的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 慧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一开始我们先来关心齁，这个郭台铭这个鞠躬八秒齁，有了一个蛮完整的陈述，说明他是关键人士。他提起了他的优势齁，这个国际关系中美日台好看起来都颇有一套齁。我们来看看他会不会是国民党里面最有机会而且是最优质的总统参选人呢？来看 VCR。 我愿意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 提前结束访美行，在太太曾馨莹陪同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表态争取2024总统。在这之前，先为4年前退出国民党鞠躬道歉。 我也要为我4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让很多人失望，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致上我万分的歉意，对不起。 长达8秒致歉，郭台铭要展现回党诚意。返台记者会以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 CEO 为题，但郭台铭却把姿态放到最低。 我愿意做2300万台湾人的仆人， 为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幸福而战，能不能够被国民党征召，在于民调的呈现。只要接到民调电话，请表达唯一支持郭台铭。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国民党决定征召他，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 言下之意不会以其他党籍角逐总统，只是国民党已经定调2024总统人选将采征召制，郭台铭要参加初选得先回党。不到30分钟记者会，尽管郭董把腰杆子放软，但也等同把烫手山芋丢到侯友宜跟朱立伦手里。 我们来看郭台铭蛮有效率的哦，回国之后机场这边就举行记者会做说明了，但是又好像很忙，怕不让记者提问，讲够时差景点啦吼，哎，都有时间开进来见你等个记者回来。各位好，记者提问是不是怕说错话？ 记者会准备要时间嘛？嗯，我觉得这么严肃的记者会，任何政党一样，宣布参选国家元首大位，一定要时间准备。嗯，那怎么会没有时间让人家 Q&A 嘛？哈，嗯，还是怕担心犯了跟这个侯友宜一样的问题 ，Q&A 完弄呵呵这台机，那就麻烦了。这个记者会其实很有意思，嗯，你看到表面上是他愿意。鞠躬八秒道歉，只为了上位，就是你国民党，他不是说要提名哦，你要把我纳入民调，嗯，纳入民调之后，我愿赌服输，提名侯友宜，郭台铭也愿意支持，款加水体整合好了。那如果没有民调嘞，如果没有公平的游戏规则嘞，嗯，那郭台铭就建立一个叫做“小美笨”，我心照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阿林姆的祝贺。嗯，但我看到国民党的回应是说，我们的民调只是参考用，也不会对外公布。 对，我觉得国民党的回应很奇妙。 所以这有两个情形，嗯，一个就是国民党是不是有人跟郭总裁打 pass 工，来来来，你宣布我们会把你纳入民调公平比赛，嗯，否则郭台铭是从哪里根据要支持者打刚揪点位？守电话守太久，手会抽筋的呢。哎，就是你怎么会知道民调要开始做了？ 对， 是有人跟你讲吗？那如果没有人跟你讲，你等于是直接偷袭国民党，说你给我做民调，纳入民调，愿赌服输。那国民党已经在中常会决定了，就是所谓的参考式民调，还要比照胜率，还要比照忠诚度，还有好多好多条件，完了征召嘛。现在郭台铭坦白讲，他用企业的方式说，你没规则，我给你规则，民调我就接受这个游戏规则。那现在问题来了，朱立伦哪个调化太极不纳入，或者说没有一个民调规则的话，那我刚才讲的郭台铭就非常有正当性师出有名跟别人合作，这是一个。那如果你要把郭台铭纳入，你是把韩国瑜放到哪里去啊？不是之前来说要把韩国瑜放在里面吗？嗯，那韩粉要不要放在里面？所以目前你只看到的是郭台铭的出牌，而且不让人家 QA。我估计哈，一个礼拜内他一定还有第二场记者会，嗯，要把后面的铺排清楚。第二个哈，他这个鞠躬道歉呢，其他鞠躬常郭台铭的鞠躬没那么贵啦。哦，我也不敢说抽象， 不是第一届就对了。 他以前看到郭台铭，不，郭台铭见到习近平，你那个鞠躬的话，这个能叫不恭敬吗？通常我都早上在跑一种行程的时候会有这种鞠躬。 他对习近平是这样子毕恭毕敬的， 就鞠躬啊，这种鞠躬哈。我们在场有1、2、3个民意代表嘛，我们早上都会啦，我们早上都会 起鸡皮疙瘩啊， 我们早上都会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啦，就说基本 上，他对萧美琴是说我在讲话，你怎么不看我？ 他是呛萧美琴， 对， 他不止呛萧美琴，在所有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时候，那个霸气总裁，他对 习近平这样毕恭毕敬。 我的意思说，你看到他因为百万的员 大腿， 百万富士康的员工在中国。财宝在中国，基督徒圣经有句话嘛，财宝叠堆嘛，哦，你的心得叠堆嘛，所以他对习近平毕恭毕敬不稀奇。他第二招是什么？趁你病要你命，趁侯友宜现在声量往下掉，论述美国际观，所以他跑完美国，你还记得他在美国？但其实很少人知道他在美国讲了什么嘛，就你只知道他去了美国，有人去美国是去迪士尼嘛，哈，啊，有人去美国是去儿童乐园，有人去开商务会议，有人去炒智库，大家目的不一样，但他刚从美国回来就宣布我要选总统，而且要中国国民党提名的总统的时候，是趁侯病要侯命嘛，因为 侯友宜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啊，论述空泛啊，连叶元之这么挺侯的都讲说讲话模棱两可，难怪支持度下降。嘿，叶元之讲的哦， 所以更嗨啊！ 不不，一直在玩那个嘛，好像就在这边讲的嘛，哈。所以侯友宜的目前状况是往下掉， 对， 而且在南投第二选区的补选没有跟国民党同甘共苦，有人有怨言，所以郭台铭出这个时候出这一招是看准，像股市下跌有没有逢低买进。他是趁你病要你命，所以这整个状况看起来郭台铭是准备好会有一招接一招。但我要提醒啊，郭总裁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他讲国际观齁，其实我不好意思细念，因为他今天喜气洋洋，我祝他没得不好。你如果看郭台铭过去对国外的承诺， 是 越南投资50亿美元现在被撤销了，2011年要投资巴西120亿美元，10万工作机会没有啊、然后呢，巴西政府也公开表达失望哦，这个国际观哦，2013年要投资美国宾州有没有？3000万美元， 而且川普是不是有跟他一起去那个？ 那个在支票单里面还在后面一点哦。2018年投资宾州，那时候川普不是中华黑野吗？ 对， 未做， 重大政绩， 就干什么？人家 TSMC 台积电是真的，那国内就更多了，我就不细数。也就是说，郭台铭。你在中国的百万的劳工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是你嘴巴所说的可以创造所谓和平，还是你会成为中共政权的人质？然后你对国际上的承诺屡屡跳票，那是国际关系还是国际负债？你对国内从苗栗一路投资到澎湖，没有一个兑现，你所承诺的青年的就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郭台铭如果真的要选总统，我坦白讲，可以检视的地方哦，比侯友宜还要多。可他这时候出招，这两刀，一刀指向国民党的提名办法，一刀指向侯友宜无量下跌，没有国际观。那这两招国民党要怎么接牌？如果没有做好沟通协调的话，那郭台铭这一招可能反而是蓝军分裂。那 可能是分裂的开始， 柯文哲的机会就还有， 或者要 机会就还有， 延续微笑了哈。来，你有认真听他演讲对不对？ 我觉得郭台铭哦，今天他整个演讲参选宣言哦，结论就是很有自信了、这个自信就是外赢啊，我会赢的那态势啊。可是哦，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通常哦，一个企业家用商业术语来讲，什么状况会稳赢？一个就是自己产品很好嘛，他对于自己很有信心，比侯友宜这个产品好。第二个就是有内线交易嘛，就是游戏规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慧敏姐，我们回头想，四年前郭台铭当时什么原因退党？骂国民党的初选民调骂到什么程度？哦，说哦，他建议啊，国民党要手机民调啊，国民党坚持不放。哦，那个过去一个礼拜的民调大量失真，然后后面啊无法反映真实现状，然后认为这是一个不公平的选举。哎，目前为止国民党官方没有出来讲说要不要做民调，民调怎么做都没讲。哦，但郭董的那个自信，霸道总裁可能未来变霸道总统候选人的那个态势，一副会赢的样子。 哎、我插个话哈，因为我们都讨论到他的这个游戏规则，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自由时报在今天的12:44发的稿子。好、哦，这个国民党到底要怎么样决定怎么征召呢？他说民调纯属内参，不公开。3月22号，这是林嘉欣讲的哦。林嘉欣他说呢，3月22号已经通过征召办法了，不会再另外送办法给中常会通过。未来时间到了，党中央就直接宣布征召人选。 不，刚刚又有新的。 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 么样？最新是国民党说，我们还没有要民调哈。 对， 还没有要民调。 对，现在最新的是说，不是内参的有，我根本现在还没有要做民调。那我刚才判断的是，郭台铭对国民党出招，形塑整合蓝白阵营的正当性的可能性就升高了。 因为洪孟楷现在是文传会的主委嘛，哈，他说呢，还没有开始民调，智库都有在做民调，民调不会对外公布时间点，会持续滚动进行，作为征召总统候选一个客观的参考指标。所以谁做怎么做有没有纳入手机都 没有，目前看起来就是 党中央说了， 目前看起来朱立伦讲了算，连党中央都不是啊，因为现在连中常会都不用送了嘛，朱立伦决定啊，看起来就长什么样。郭台铭今天这动作非同小可，一次解决几个过去他要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问题全部解决。第一个问题，那个他到底还是不是国民党员啊？现在不是嘛？ 不是。 但今天他宣布完做国民党的官方新闻稿怎么写？他说国民党哦，说哦，郭台铭是蓝军重要的一份子。解决了，已经没有什么郭台铭是不是党员的问题了，蓝军重要一份子，解了，一场记者会解决这个问题了。第二题， 他之前不是讲说太太曾馨仪反对他选吗？天天曾馨仪站他隔壁嘛，解了。第三个，他就是我刚才开始讲的嘛，国民党的初选制度不公啊，解了。郭台铭直接讲说，他就算民调输侯友宜，他会支持侯友宜，一次全部解决。而且他诉求对象不是对平民老百姓讲，他就是对国民党的支持者讲。为什么？对平民老百姓讲，他最喜欢提的 BNT， 今天只字未提。对国民党外的最喜欢讲的，他是能够整合泛蓝势力，民众党他不提，他今天就只提国民党。大家看哦，第一题他讲什么事情？他讲说柯林顿参选总统名言笨蛋，问题在经济，问题在经济哈、哦，所以经济牌嘛。第二个部分呢，他讲说过去啊，台湾创造民主典范，经济奇迹不会功亏一篑。这里我分析什么意思？他的目标族群非常明确，他锁定40岁到50岁以上，当年经历什么？亚洲四小龙时期，同时经济发展，同时台湾民主化转型，这一群人郭台铭现在锁定的对象，他这个话语的对象嘛，就是这一群人啊，四五十岁以上，亚洲四小龙当时经历的这一群人。第三个，提出崭新的两岸论述，我从头到尾这一场选举哦，到现在啊，没有人敢像郭台铭讲这种话啦。他讲什么？他要化解美中对抗。他当中华民国总统之后，他不是什么两边要选边站哦，他要直接解决美国跟中国对抗。他没有跟你讲怎么做， 他是世界领导人， 世界领导人的格局，对 对， 那个联合国秘书长都做不到的， 是不是？ 郭台铭他这样讲，可是很特别的事情是， 是不是很像高雄发大财？ 但是哦，我说的这很，我还是要讲夸奖他一下。高雄发大财，大家笑韩国瑜，可是当郭台铭讲这个话，笑他也有，可是不是一面倒全笑哦。 是， 那他怎么做？就下一步我要讲的。剑指侯友宜，他这个演讲后面后半段重要的重点就是我跟侯友宜不一样。来，刚才这一堆什么化解美中对抗，他要靠什么去阐述？他要办演讲，他说我会用演讲或座谈会跟大家做深入的说明。演讲为什么剑指侯友宜？侯友宜不会讲办演讲嘛？侯友宜讲来讲就是吼吼做代际，强国的那个旗帜，然后不然就是那个 爱中华民国， 对对对， 爱台湾人民， 对，爱台湾人民，爱中华民国。好，所以办演讲。第二个，他强调国际的脉跟国际观嘛，这也是剑指侯友宜嘛，重点就是我跟侯友宜不一样嘛。最后一个道歉嘛，跟大家讲说我现在要铺陈要回国民党台阶。侯明姐为什么他敢这样讲？因为实际上国民党人认为说侯友宜遥遥领先的民调此时此刻就不是嘛。我再给大家看一次民调，其中一份就好，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侯友宜现在民调是 26.2%。 郭台铭大家感觉很低对不对？没有郭台铭是 20.9%， 差几%？ 6% 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郭台铭表态完，侯友宜今天还在吼吼作歹，今天还在讲中华民国好棒，台湾好爱。 所以明儿个民调一做可能会 翻转，可能就会不一样啊。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看的观点就是郭台铭的态度啦，外牙啦，啊，赢了，反正我会赢啊。我就说如果我输了，支持侯友宜没关系。 来，吼吼作歹，几斤半被拉布啊。 是，其实我们今天看到郭台铭 现在只赢6%哦，很快可以追上去。 大家都会心慌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君子之争嘛。今天郭台铭说君子之争，但是我们从今天郭台铭董事长今天开这个记者会，当然他是对我们国民党员来开了。他第一个他的鞠躬道歉8秒，我觉得他的诚意十足了。但是有没有部分国民党员不接受？我相信还是有，但是至少我是接受的，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回归到我们刚刚定宇哥说的，定宇哥说的，国民党内你已经说到征召了，但是征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对，这样说什么？我们现在从很多的表面上新闻上只看， 国民党人你应该比较清楚吧？ 对，但是我跟你说， 到底是什么？ 我现在 只能一下， 我也是从新闻上才知道谁要加入啊，谁婉拒，对不对？到底你明确的你征召民调的对象到底是谁？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侯友宜？我们只知道他民调目前最高嘛，有没有他？目前没人去问他。 那不是说三月底一个人卡侯友宜 共会啊？不是有见过他吗？ 有人他是加入， 目前没有见过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面是张亚中而已。 那上次国民党内的副秘书长嘛，将军你也说了要把韩纳进来，那到底最后的名单是谁？那你游戏规则怎么选？所以这个问题是你到底要纳入谁？程序怎么走？你是因人设事还是因事误人？我觉得这都要考虑清楚嘛。那第二个，你的规则到底怎么玩？民调要不要做？怎么做？或者是你要像刚刚冠霖说的，你要做完然后才让那个郭台铭董事长回来？我想这是大部分党员会去期待跟怀疑的。国民党，你过去你要不要把这个郭董有没有党籍身份纳令？还是你说，他最强之后，我再用张善政模式把他纳到我国民党内？ 嘉凯老实人呐、我觉得你讲的是实话啦。我们在外面看的跟你看的也差不多，就是第一个，到底谁可以纳入所谓的征询 是对象里面？ 你没有对象嘛？就你放进去标准是什么？第二个，谁叫做最有战力？是根据民调支持度，还是要财力？ 还是要国际能力，还要考个分数，像那个马英九讲要家教补习一下，考一下国际关系，就他都没有标准的状况下，你回过头看这个霸气总裁，我给你鞠躬道歉了，我告诉你把我纳入民调，如果民调侯友宜高，我支持他，你知道吗？这是出自己的呢。 他刚刚的问题你们可以回答一下，现在有哪些人被纳入内参？ 说实话，我刚刚说了嘛，我其实真的， 民调的方式， 我们现在知道谁要加入，谁想要加入嘛，对不对？谁已经婉拒了，像卢秀燕跟赵少康都已经婉拒了嘛。我们 赵少康婉拒了， 婉拒啦。 那婉拒的为什么不可以纳入？ 我觉得 对，因为侯友宜也没有说要选的， 婉拒的可以排除的话，侯友宜直接排除。 但我这里还是要说一下，我是很支持用证照的方式，但是真的，我们很期待游戏规则跟你对象赶快要出来，不要郭董今天释出很大的善意，他也说了，如果今天是侯友宜胜出的话，他会全力来支持侯友宜，但是我不希望透过这个游戏规则，如果没有定好的话，郭董会不会再一次 胜出的是韩国瑜嘞？他就不支持了， 没错， 你这么意思吗？民调高的都是韩国瑜， 民调变化我可能会写韩国瑜呢。 他只支持侯友宜了， 对，所以就是这个规则， 所以你是学民调吗？ 定好 还是三七比呢？ 对，就是你要定好，让大家知道了，才会有过去国民党最大问题，心服不口那个。口服心不服啦， 所以这是要总统的这个决定办法是征召法嘛？今天如果徐小欣要选总统的话， 还好不是 这个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规则，他早就把你们国民党给踢翻了。 对啊，但是党中央有什么盘算，我们还不知道，他可能还有很多要协调。对， 我要先讲一下，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有个障碍哈。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他这个总统提名办法还没出来，没有总统提名。 没有，他说他不会另外，他就是直接征召法。 不。为什么刚才有个关键是 没有戏， 刚刚有个关键叫韩国瑜，有韩国瑜跟没有韩国瑜对于郭台铭跟侯友宜这一组的影响，你会很难算。如果有把韩国瑜、郭台铭跟这个侯友宜三个摆进去，谁赢谁输还很难讲啦。有韩没有韩国瑜的话， 韩国瑜会赢是不是？ 我跟你讲， 你干脆说把马英九摆进去好了。 哎，这个比较简单，不要 好问题。 这个比较简单，我觉得马英九比较没有那个认知障碍。 我要很认真看，说国内到底是谁算马英九带出来选？ 我不能， 我承认是我先讲的，我上礼拜在本节目讲的，然后主持人是中年晃， 他是先知， 中年晃差点从底那个椅子上跌下来，他说你不要害我们，不要吓我们，我要睡不着觉。 是你 半先知，半先知。 我先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像卢秀燕要不要摆？如果说吴秀燕说不要，你就不摆。那换句话说，朱立伦在跟侯友宜谈的时候，侯友宜要说我愿意了。 对对，要不然就不摆了。 你如果这个征召民调，他要说我愿意，那你何必这么假？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 yes I do 嘛。好，那你再回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民调什么时候做很关键，还有民调是全民调还是三七，这个会差距很大。 嘉凯，那我们在啊，你哪里在？ 我们大家都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都没有人知道朱立伦才很重要啊！ 不会有三七啦，各位听清楚， 家用电话 什么全民调，各位听清楚哦，滚动式的内参民调，各家媒体跟民调机构的民调，再加上候选人的本身条件，作为综合考量的这个依据。我的天哪，这什么东西啊？各位听得懂什么？干脆讲说朱立伦，干脆说朱立伦一个人定了算嘛。 就是、 那滚动式的内参民调，个人建议啦，我觉得嘉凯要带回去给侯友宜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他哪一天开始做，然后呢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个人认为说可能要做到哪一天滚动到郭台铭的民调高过侯友宜那一天， 一直滚，一直滚， 一直滚，一直滚，每天滚， 滚到我要的。 上午滚，下午滚，晚上滚， 滚到差六趴而已。 对，滚到一直滚 下去。 那中广盖洛普做可能比较有机会， 对不对？你要先盖洛普是目前为止这个做中广是目前为止做朱立那个侯友宜最低的嘛？不是18就19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各位也不要小看那个今天那个郭台铭的起手式哦，显然他去美国这一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为什么呢？他去美国的时候呢，请问一下，他又不是没有私人的小飞机，他戴的帽子国旗帽，一边是我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一边是美国国旗啊，搭的是什么？搭的是华航。那个时候马英九搭的是国航，中国的国航啊，到中国去，他到美国去，他回来的时候，请问一下，他戴的帽子上面是什么？他今天戴的帽子是什么？就只有中华民国国旗的国旗帽，这都是全部精心设计的。那除此之外呢，事实上呢，他今天起手式讲什么？他起手式讲说他要做2300万人的仆人。什么时候他变得那么谦恭有加了？那郭台铭给人的感觉就是霸王啊，霸主啊。 上一次就见到习近平的时候。 据我所知，这一次帮他操盘的不是公关公司。 是一位郭台铭身边的温柔巨人，而这个温柔巨人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身段柔软，所以起手式就是郭台铭鞠躬八秒钟，跟国民党公开道歉啊，这套有没有用？侯友宜到今天还是在那边，到底要怎么样？不知道啊。我问你，我爱不爱？我问你，你到底爱不爱我？我爱我们家人。再问一次，你爱不爱我？我爱我们新北市民。最后问一次，你到底爱不爱我？我爱中华民国。就这样子嘛。那可是这个人一挑出来就说我爱你，我把余生都献给你。郭台铭今天就这样子啊。 所以你觉得民调会逆转？ 我告诉你，继续这样下去，侯友宜其实我跟你讲坦白的， 我觉得有机会。 侯友宜很危险，因为他如果继续用这一套的话，老百姓不吃这一套。 你这个比喻太干脆了。 真的， 我就是爱你， 我就是爱你，我用一辈子爱你，爱你爱到死，而且、 所以侯友宜 除了爱到死之外，我还有2000多亿，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吧。所以不要小看郭台铭出来，你扭扭捏 捏啊，人家就直接杀了，你知道吗？ 所以滚动民调真的会滚。 我告诉你， 郭台铭赢。 中国国民党现在不是猩猩跟狒狒大战而已，金刚也棒打杠上了猴子，你知道吗？ 观众，我们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欢迎您回到这个节目现场。好，这个侯友宜的民调趋势看起来是往下走，他这两天呢就开始打一些比较国政的议题，大家在问他两岸之间的关系。马英九现在炒热就是两岸的问题嘛，他不谈，他就是谈爱中华民国，他谈的是鸡蛋，谈的是这个猪价。那么郭台铭不啰嗦嘛，回来马上这个大剑一甩，我得先被算了哈。那侯友宜今天的态度到底有没有调整呢？我们继续看侯友宜今天的一个最新状况。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同仁。 清明年假最后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慰问捷运人员和警察，不过前三天没有公开行程，却在脸书上发文，面子再次的都是国政大事。搭上儿童节议题，侯友宜写下台湾这块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让台湾更好是我所肩负的责任，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这一份毫无悬念是否要提前出阵挑战2024？侯友宜持续打太极，却还有弦外之音。 我们现在都以市政为最大的优先，清明连续假期我只是行程没有公开，我行程还是满打拼一个城市的愿景，拼一个守护人民的安全。新北市的2030愿景我们早规划好， 提2030大愿景后，也要参政的决心早已不言而喻，只差党中央何时要进行征召。不过被称为蓝营最强母鸡的侯市长，这一局还未必平步青云，因为郭台铭已经宣布表态要争取蓝营征召。 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大家让我当平安。面对每一个人，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 问的明明是郭台铭，后以嘴边挂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看似不受影响，但字字句句藏不住挑战大位的野心。加上最近暴跌的民调，随着郭董表态参政，势必也将推进侯友宜的表态时程。 好，刚刚给大家看的是呢，这个到底郭董现在拉票时间对还是不对哈？滚动民调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那么四点哈，今天下午4:44一个最新的报道哈，国民党说还没有开始啦，征召民调还没有开始。那到底什么时候要征召呢？文传会主委洪孟凯没给答案。6月18完成第三阶段立委提名以前会完成征召，所以六月中以前应该会完成。哎，还是很不清楚哈。这个范老师，你看今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战登场？ 我觉得郭台铭他政治幕僚真的有问题啦。他急着要去美国访问，因为他本来都是坐私人飞机，你让他坐华航，说实在，对他来讲是那有钱人来讲是不能够习惯的，他不愿意跟别人碰在一起嘛。可是他很急，他急着要去。那为什么急？因为他看到这段时间刚好就是马英九去中国，那蔡英文去美国，那我也要去美国。那问题是说，你这个新闻的能量就被人家分开来了嘛？所以说你就应该说挑一个，没有什么重大新闻的时候我去，那个效果才会大嘛。到现在为止，大家还记得郭台铭这次去美国去了哪些地方吗？很多人都不太记得嘛。为什么？因为都被马跟蔡的行程给分掉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决定是错的啦。他那么急着去也是错的嘛。然后他竟然提早4天回台湾哦，你去美国一趟不容易吗？你好歹应该要去满去保嘛，就各个单位，不管是智库，不管什么， 哎，我看他也没有去一个跟什么国会议员见面，也没有跟美国的啊重要的官员见面，都没有啊。 他这趟美国行最关的点就是回来台湾，在那个 Novotel 饭店举行。 对对对，这大家觉得你是美国到后来没地方去了吗？是你行程安排太仓促，所以根本衔接不上。那表示你在做这个去美国行的决策是有问题的嘛？ 他就是要去美国回来就可以讲了， 对吧？你干脆去一天就回来就好了嘛。 他去美国是凸显侯友宜不能去美国。 对，那问题是你去你见到谁？你又被蔡英文比下去啦。蔡英文人家可以见到麦卡锡国会议长，进雷根图书馆，你没有嘛？就是被高下立判嘛。如果你去美国，你此行见到川普啊，川普因为就被起诉了，你去跟他握手，给他鼓励，那可能也是个焦点啊，那也就有得分啊，没有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再来就是说他今天回来，我真的讲了，侯友宜是讲空话啊，郭台铭是不能讲话，所以你看他今天没有 QA 哦。 对啊， 他不， 我想说他都准备了那么， 他只能够照本， 稿子都写得那么好了， 只能够照本宣科。 然后幕僚怕他出锤、啊， 他出锤嘛，他一常讲错话嘛。所以我觉得。你看他 怕他再次的年轻气盛， 对，问题是，对 对，再次年轻气盛， 大哥拜托你。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今天讲说他参选的目的有两个，我就觉得很空啊，跟侯友宜不相上下。第一，他说我要化解美中对立，哎，你有什么能耐？你告诉我，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吗？你什么办法？哦，然后记者有问他说， 他说他会慢慢告诉你。 好，那我们就等嘛。他说记者问他，你要不要？ 我们等待一个爱的摩天轮再次出现。 对，问他说你要不要去 中？里面的塞子。 记者也问他你要不要去中国？他说他不会去。那你怎么去当美中的和解人？你告诉我们，你起码跟马英九一样嘛，去中国嘛。他又不去哦。然后第二个问题，他说他参选的目的是不要让民进党继续执政。哎，我觉得这是什么政见啊？哪有一个政见是说我提不出我的愿景，我只是要让民进党不要执政？这个通常就是说，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下架民进党。 对。 然后反绿大联盟。 对。 可是问题是，这种用这种只是 战争与和平。 对，只是讨厌某个党来作为你竞选的结果是不会成功的。就像什么，2000年连战宋楚瑜阿扁赢了，2004年连战加宋楚瑜，我们一加一一定大于二吧？我们是反民进党反阿扁的，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哦。就表示什么？你拿这种光拿反绿。或者当初讲反扁， 你觉得在大选是没办法，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你没有你的中心思想跟目的，你只是为反对而反对的话，你只能够基本盘。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郭台铭以为说，哎，我现在是反绿盟主，我就能够当选总统，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啊，他今天说啊，我跟国民党鞠躬道歉啊，4年前啊，我这个负气离开哦。这个年挂70岁还有一个负气啊，年轻气盛。 你觉得他今天的表现对比侯友宜的继续吼吼奏代级，他们两个民调之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两个都 你的观察， 两个都很空啊， 所以会怎么变化？ 拿不出具体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他四年前说国民党是一个分赃腐朽文化的政党，你认为你先一鞠躬，国民党就可以接受吗？我真的觉得嘉凯是在吃胸胸宽宽大、啊。我说就一个党被你说的那样子，而且我负气离开，我退党了，今天还说哎，给我征召啊，给我征召。 不是，就 好意思讲吗？ 就像刚刚冠廷讲的，是不是已经有内线交易了？不然他为什么？ 那我觉得这个党是没有，这个党是没有价值的。 是不是有内线交易？ 这个党是靠政治利益交换，你没有核心，你没有价值观，这个党是没有灵魂的。如果真的如此的话，我觉得国民党更加看到国民党的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怀疑侯友宜现在害怕了？猪跟郭到底谈了什么？ 对， 侯现在紧张啊，紧张就是说，哎、欸，郭台铭这样子宣布参选，他是背后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已经确定了，这是合理怀疑嘛？ 是不是？ 所以他才这么有信心啊。那刚才慧敏姐你问的那个问题，我回答一下，我觉得啦，郭台铭要一定往上，郭台铭现在民调20%嘛。郭台铭宣布参选，而且国民党已经把他当成是蓝营的一份子。 对， 我诚恳道歉。郭台铭已经利空出尽，现在就是往上嘛，所以这个毋庸置疑。所以他跟侯友宜的民调就是垃圾。 我跟你讲，他这个就是战斗蓝的溃靠。 对， 战斗蓝的票绝对过去。 他那个 侯友宜吼吼，对，出冷汗。 好， 吼吼出冷汗。 这个月近哈， 这个月近哈。 就今天是媒体去问侯友宜，哎、欸，郭台铭宣布参选的市长的看法，他继续在那边爱台湾人民。守护中华民国一个字啦，现在所有的人看到侯友宜讲话就一个字，神，就神呢、欸，那个神到就是很厌恶，你知道吗？厌恶到我就问你的看法啊，你顾左远他，这只有两种解释嘛，一种解释就是你糊弄嘛，不想回答嘛， 人现在起六连人拿几百缸，你弟弟们要三中 对，好啊，可是 你是不是活这尴尬？ 啊，但你也不能，但你就没有像卢秀燕一样讲，我就斩钉截铁讲，我不选嘛，你的扭捏作态。让你的民调持续下滑嘛？ 朋 友，你现在状况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你很想选，超想的，但是你继续爱中华民国、爱台湾，大家很腻嘛？ 慧敏讲，我要讲，侯友宜有尝试想要战略改变，可是我觉得他每一次的战略改变都是让他的状况更糟。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骂他说像资深媒体的黄光芹啊，说他不懂国际政治嘛，哦，跳出来请刘荷兰副市长上节目，结果被王定宇委员踢爆，巴勒斯坦讲成巴基斯坦，完毁了。就是你 不是重点，不是讲说口误偶尔会有。 是 我第一次看到拿看那个 Netflix 的影集当做国际观的，你知道吗？对，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战争片，我就可以反恐了。 对，就是笑话啦，就无限的闹笑话。 反恐24小时。 对。 然后他现在想转到市政嘛，他觉得他最内行的。结果这两天呢、啊，我认为他对于郭台铭的宣布参选，我的研判啊是有提早掌握。为什么？这几天清明年假，侯友宜市长他的公开行程是都没有。 对。 结果 一天跟最后一天、 昨天突然发一个就是公开行程给大家、然后说那个今天要去就是今天要开就是要去视察交通、然后就在今天被动回应嘛，我觉得超扯。他假设说真的已经知道郭台铭要宣布参选，这是被动回应，而且先做一个平衡的新闻场的对照，结果还回得这么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是他现在转到往市政去走，结果他的起手式是什么？他去完芦洲啊，视察完菜市场之后啊，讲说应该要建立市场资讯机制啊，健全产业环境啊，加强产销及时监控啊。我一看不对啊，这三样事情全部是农委会在做。我一去查资料，以那个他第二点啊，健全产业环境啊，我们那个养猪舍的改建啊，农委会变了120几亿啊，新北市啊，执行率超差，只申请了2000多万。结果新北市120几个养猪舍哦，只有20几个养猪舍有申请，就是做改建。你自己新北市你的市政你做的比较烂，比其他县市慢。结果你现在跳出来，把它当成崭新的政策，俨然是市长要变成总统参选人哦，我的农业愿景，结果提完之后被打脸。就超好笑喽。昨天一整天，农业局不知道怎么回应，市长不知道怎么回应，一整天没有回。大家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发新闻稿回应吗？半夜11点多。 那个是有国际观，因为他用的是美东时间。 美东时间。没有，丁立伟是比较仁慈啊，对他这样。可是我最后要讲哦，他们现在市府这所有的局处所长跟着侯友宜市长疯狂。这个疯狂是一种，他们现在整个新北市政府有一种氛围哦，那个氛围是每一个人都怕成为自己那害侯友宜无法选总统的那个人。所以他们现在这个疯狂怎样到？ 很谨慎。你 不是谨慎，是俩公踢笑市府的官员啊，跳出来骂民代骂怎么样？来，前两天骂说民意代表睁眼说瞎话。前几天那个我讲完农委会这个事情啊，半夜十一点，重点新闻稿重点讲说卓万廷是议员外行，我们内行，你外行。对，所有的疯狂的状况底下，就变成大家变成市府变成是侯友宜的竞选机器嘛，民调已经继续往下。 来，东豪。 不是，你看这个事情还是一件事情啊，就什么时候做民调啦。侯友宜的问题是在于他的焦虑也在这个地方啊。我问，如果你现在就做民调，侯友宜的机遇还是比较好啦。可是你如果等到五月的时候再做民调，老郭可能就超过啦。因为老郭需要时间发酵。而且你要知道说，因为是做民调啊，如果他们真的是做民调， 你会觉得对国民党来说？郭台铭今天的记者会把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大部分 他可以正式起步。 大部分我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会觉得郭台铭跟朱立伦之间，也许是讲好，也许是有默契的。第一个道歉， 内线交易对不对？ 哎啦，只是内线交易，好啦，就算内线交易， 郭配要出来了，对不对？ 我那么你要想一件事情嘛，在台湾的时候，农历年前后他也不道歉嘛，最早叫他道歉的，为了4年前的事情道个歉的是赵少康啊，早就知道 赵少康将要道歉，忘了中交道歉， 是他要出来选， 他不道歉， 对啊，那时候他不愿意啊。你3个月前不愿意，为什么这趟去美国回来就道歉？ 巧合啊， 因为他知道 你味道啊， 因为你不道歉，你票拿不到。 是， 好，那你道歉当然是为了要能够进国民党参加那个初选嘛。那参加初选要有一个人呢，朱立伦要愿意把你放进去啊，所以你必须要讲我愿意啊。虽然我不是党员啊，我愿意啊。 傅昆萁将军侯友宜说，你就说你要选啊，为什么侯友宜还在拖拖刷刷、 个性嘛，因为个性都不爱共嘛，他就是这样子啊。 郭台铭的三类啊。 对，好，那这就是个对照组了。你所谓的深蓝的或者战斗蓝的，就比较容易往郭那边去啊。然后再过来，你再看他这次美国哈，你虽然不知道他见过怎样重要的人，可是他讲了两件事情。他有在 说，威斯康星州州长他也见一下啊，宾州也谈一下、啊。 可是惠敏，他讲了两件事情对北京是有意义的。你不要以为说他讲那个化解美中对抗，台湾凭什么进入美中对抗？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台积电。 只有半导体。只要台湾在台积电或半导体的政策上不配合美国，美国你我搞，没有台积电的配合，你要封锁中国的半导体吗？第二个，他讲说不能让民进党执政嘛，对不对？不能让民进党，北京一定同意啊。北京一定同意啊。 所以他不用访中，他跟中已经有足够的默契了。 还有一个 中对他的掌握也够多了。 而且我跟你讲，有一种很奇怪的巧合啦， 是 2019年那次选总统，后来没有初选挂了，对不对？ 对。 他在广州有一个600多亿人民币的投资，一个面板厂卖掉了。 对啊。 今年12月，就是当赵少康他们都知道他准备要选总统，想要回国民党的时候， 去年， 就是去年十二月的事情啊。他那个紫光投资几十亿人民币的， 对， 也解套啦。我讲郭台铭很精啦。 就是就算我拿不到参选总统的资格，我生意上也要有一些斩获。 反正他没有什么好损失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的道歉，跟朱立伦安排的征召，要到底民调怎么做，他时间全部都配得好好的。你如果是侯友宜，你会不会紧张？ 我现在讲一个，科技界的大佬听到我现在讲这句话，一定都会一起点头。郭台铭做的每个动作都跟生意有关系，连绯闻都是。连拍电影也是，连投资都是，就是郭台铭真的，如果你是他股东的话，他 可以举手方便？为什么绯闻也 不是？就说他当时要拍白银帝国什么，就是郭台铭的所有动作都跟公司利益有关。坦白讲，是一个好的企业经营者。可刚才东豪讲了一个让人家毛骨悚然的事情哦，如果台积电成为一个对抗美国的筹码，而中国透过取得台湾的政权可以去操弄这个的时候，不是台湾完蛋，世界都完蛋。而且所有半导体的设计原料以及机台的专利是在美国荷兰，制造的专利是在台湾跟某一些比较小的。所以如果郭台铭用这个当武器的话，哇，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我先问你，你有看过美国的敌人有好下场的吗？ 美国通常哈，你如果站在美国的敌人的话， 美国是很可怕的国家。 现在有一个俄罗斯不是在那边陷在泥淖里面吗？我用东豪盖那段话，你大家再仔细看这个相片。如果我们台湾要的和平，是选出一个中共喜欢的政权，你都没有告诉我们代价是什么？代价是中华民国不见。代价是台湾的未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和平是你要的吗？那选择一个所有的公司，他的公司企业，他的重要的资产是被中国牢牢掌握住的，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家元首这样。所以郭台铭如果真的要选总统，还有很多事情要讲啦。不过 丁宇委员啊，他刚刚所讲的这个是在酸中痛蓝绿白对决的时候大家的思考，现在郭台铭完全不需要去思考这个， 他想的， 他只要能够打败侯友宜就好了嘛。 他先拿到门票再说。 郭台铭今天的起手是面面俱到，首先来个道歉。 连你买那个鹅乐哟。 60几岁，60几岁对吧？年轻气盛嘛，对吧？哈，那时候他也说他年轻气盛，他也没有这样子声称一鞠躬道歉啊。他这次公开道歉，然后呢，为自己的这个不够绅士手里，还有一点哦，他直接跟你讲，为了4年前跟民众党的艺术的跟柯文哲卡到底的话，那么他也是道歉。也艺术的是，因为蓝军本来在这个词之前很担心，他就跟柯文哲合嘛，那出来怕造成那个国民党输嘛，所以他一定也会这个等于说跟他们保持距离。他艺术的，光北跟民众党合不到底嘛。第三个是我自己的国家，自己就不能让民进党这个继续执政，关我什么两天啊？关我深蓝天爱嘛？深蓝是谁？深蓝就是最讨厌侯友宜的人嘛。因为尤其在现在，几乎已经对侯友宜已经崩裂了嘛。他在扩大那个撕裂点嘛，他在增加自己未来有可能做民调的时候，深蓝那个对他的这个等于支持度嘛。最后，就算成功不必在我，我也一定力挺侯友宜，天公天到最后天爱嘛。他可能这个我没样讲啊，对吧哈？但问题是，他可能什么都不要做，一定公关被扯后腿嘛。他面面俱到。至于刚刚大家讲的说他这次去美国没有见到什么微博那个高官干什么，他不需要啊。各位，台湾的总统候选人3天里进2次白宫，也开玩笑啊，对不对？所以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真正在打总统做的， 他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一只要打败侯友宜，民调那的号码，你现在一赢嘛是赢啊，一输嘛是赢啊。 我觉得不难呢、欸。 你要知道哦，你要知道一件事哦， 国民党 本来他要出来的时候，那在去见王金平前，不是讲了一堆说他在等静候国民党的这个游戏规则出来嘛，嗯、啊，办初选办法出来嘛。那时候支持侯友宜的这些这个国民党的这常常节目的人说。啊你！我就问他们说：“你们之前不是常讲说郭台铭捐什么500万剂的 BNT 吗？你们身上留的都是郭台铭的 BNT 吗？”尹公，虽然我身上留的是 BNT 但是问题是我打从骨子里面都是 KMT， 你知道吗？艺术的周围的国民党和马歇尔侯友宜啦，嗯，可是侯友宜扭捏做，他一直在那边扭扭捏捏，到今天怎么讲？今天说他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让大家平安是最重要，也是他不变的初心。你的公家，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下去，这边郭台铭一定讲，我准备好的就是打，你知道吗？我就是不要让民进党执政，我们就要团结所有的人，就算民调不是我没有关系，我也一定继续力挺。啊，汪孟尼啊，对赢家深蓝的人来讲，对这些要做民调的人支持者人来讲，啊，谁会有利？6%不难呢、欸。 欸、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指标可以看一下，侯友宜这次初选，这次的连任他赢了46万票，对不对？嗯、但是他上一次民调他在新北地区，他输了赖清德几%。 20%， 嗯，输了20%，你看这中间民意之变动，所以侯友宜， 我简单补充一句话就好了，嗯，他这次虽然在新北市去年底赢了这个林佳龙40几万票，但是他比自己2018年选第一任的新北市长的时候少10000票， 少10000票，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如果这次选是也赢林佳龙，自己也突破啊，到了这个130万、40万，那不得了，他自己还少10000票啊。 其实吴子嘉讲一句话还蛮关键的哈，你侯友宜你人设出问题了哈，起码人听你攻击的威，已经把你当成嘲笑对象的时候，你其实就惨了，就好像韩国瑜到后来大家就是笑他，他要怎么选？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这个郭台铭他真的今天变得不一样了哈，他不只是为了他过去哈这个批评国民党这个离开国民党呢鞠躬8秒，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哈。他最后这个记者会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讲：“我虽然是商场老将，却是政治新手，你们的批评指教我都以感恩之心看待。谢谢你们今天花时间过来，也请原谅我时差需要休息，不能接受提问，等我日本行回来之后再向各位报告。”是不是？ 还有日本行哦， 还有日本行， 有美国行哦。我讲 郭总裁可是买过夏普的、欸。 他飞机啊，那飞飞飞哈，他飞到美国见什么人不重要。我去了美国，侯友宜嘞；我去了日本，侯友宜 呢。 然后中国，我有百万的人在那边，我的工厂侯阿可， 侯友宜嘞。 我跟你讲， 侯友宜有8万大军， 我很真诚的讲给侯市长下面的话，编辑也好，侯立常客哈。你知道侯友宜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把他的政资产全部转成负债，他以前那种不沾锅，比如说公投4个公投案的时候，他也跟国民党稍微不同调， 对， 可他用不沾锅来包装起来，让一般的台湾人讲，哎、欸，今天不要拿哦，今天看他不要国民党哦， 没那么政治， 所以那时候他满意度高的，嗯，可是他现在这种不沾锅、不表态、讲废话，曾经是资产，现在变成刚才。这个冠廷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做神呢，嗯，你讲来讲去这个东西，就你文不对题。当你文不对题，你知道郭总裁这时候为什么要出招？还有一个原因呢、啊，他当时他在上一届的时候输给韩国瑜，他认为是输给草包哦。嗯，郭台铭骂韩国瑜是骂得很难听，你不要光听他骂，你去调那个时候高虹安上节目讲的话就知道了。他认为他是草包。可是他现在 扶委会主委 对啊，他现在你知道吗？他现在碰到第二个草包，他认为侯友宜也是草包，差别在哪里？一个是好笑的草包，一个是不好笑的草包，所以他利用草包的声量下滑的时候，我飞美国、飞日本回来带这个东西， 所以你觉得他出手的 timing 是不错的。 对他是为什么2-3个月前不道歉？他如果过年前道歉，现在也没用了啦， 也没了。 为什么？那时候侯友宜声望高啊， 声势正好。 他是利用侯友宜的下降是第一指标， 是 第二个关键的指标是朱立伦。朱立伦，你这场初选到底要怎么办呢、啊？你这个征召到底要怎么办？你真的要纳入郭台铭的话，他是无党籍的，那太多人可以纳入了。那不表达意愿的要不要纳入？如果没有表达意愿的，通通不纳入，连侯友宜都没有。如果没有表达意愿说不要的也可以纳入，马英九可以纳入， 韩国瑜可以纳入，卢秀燕可以纳入，连刚落选的林明正都可以纳入，那你为什么只纳入郭台铭？嗯，我们的这趣味，嗯，那你那内部会不会再分裂吗？所以朱立伦控制的神秘密码就是我滚滚滚滚动滚啊滚啊滚啊，我滚到什么时候？ 我多尔滚滚到何时？ 我滚动滚到什么时候才不动？哎，你们打过那个？ 我现在发现这个主席真的很大。嗯， 我们如果打一场篮球赛哦，是打到裁判说。我滚动到说停才能停，打死我跟你讲，你会一直逃一直逃。所以这个内场，嗯，朱立伦是偏向谁？ 看得出来。 那郭台铭有没有掌握到这个内场，还是侯友宜？这整个局在那里。但是我坦白讲，这两个人面对总统大选都有一些问题要解释。 侯友宜哈，哎，人家郭台铭都冰冰冰冰啊哈，侯友宜还是这样回答嘛？我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事是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让大家都能平安，这是他不变的初心哈。侯友宜还是这样，不变应万变。吴子嘉直接讲了哈，吼吼做歹计变成台湾的笑话，如果成为嘲弄的对象会很难选。他会讲这一段的话，也不是要嘲笑侯友宜，是针对美丽岛的最新民调发现。现在的趋势往下掉，所以直言说你不要再后做待机了，你的人设现在出问题了。 其实侯友宜真的会掉，有一个转捩点就是三月四号的南投立委补选，嗯嗯，在那之前是个分水岭哦，嗯，侯友宜讲后做待机，没有人说话。就那件事情之后，当然是一个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那个点一出现之后，侯友宜的民调整个像土石流往下走。但我要讲说，大家说侯友宜大家神了，为什么三月四号之前大家不神，啊，现在神了？那表示说台湾的选民的赏位对候选人的赏位其实是很短的啦。嗯。所以我必须要讲啊，你说侯友宜神了，郭台铭会不会有点神？郭台铭讲的话跟侯友宜也没什么差。侯友宜今天讲说我一生守护中华民国。郭台铭说我用余命为了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而战，不一样。今天侯友宜说我要保护台湾人民的安全。郭台铭说我要用余命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幸福而战，不都一样吗？两个人讲的都空话啦，只是说现在哎，郭台铭出来比较新鲜，哎，大家觉得好像啊，比较有点味道不太有，过去没有他之前他一直不没有参选嘛，现在宣布了，哎，大家有新鲜感。可是如果， 哦，你说这个保鲜期能多久，你也打一个问号， 要打我打问号啊，因为郭台铭他现在的讲法都是很空的东西，他说啊，我不能让我的儿女在枪林弹雨中生活，嗯。我问你，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啊，他是要提醒年轻人，然后他说啊，年轻人哦啊，不要投那个支持台独、仇中抗中的民进党，都是危险的。嗯，我觉得他只是比侯友宜更深刻的，就是说我是反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因为侯友宜基本上他是有点不蓝不绿， 对， 因为他希望既拿到蓝营的票，也能够拿到中间浅绿的票，所以他对民进党基本上，你看他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对蔡英文有批评，对民进党也没有太多批评。嗯，但是郭台铭不一样，他就是给你一个。中闲的， 他就是战斗蓝， 战斗蓝。嗯，但我会觉得啦，这会把国民党逼向一个深蓝化，那会不会也会赶走一些中间选民？ 我觉得郭台铭他的这个支持者里面哈，是不是会战斗蓝的集中到他那边？还有经济选民会怎么做选择？等一下还可以再来讨论了哈。但是我觉得民进党这些年轻人也不是好惹的哈。民进党说侯友宜是口才不好的韩国瑜，蒋万安是长得比较帅的侯友宜，瑞德。 其实蛮中肯的。我个人认为，我有点怀念韩国瑜。 你怀念他了？ 因为韩国瑜每天问，一定有不同的金句嘛，对不对？侯友宜所讲的东西，就和你打钢听打钢听对吧？哈，我都觉得已经改名叫英哥了，你知道吗？嗯，为什么一直重复八哥英哥，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东西嘛？现在从好系列呵呵这代级变成谢谢系列，然后现在又在讲那些什么守护中华民国，你就说你要选，你就说你为了国家，为了这个党，为了全民，所以你一定要选啊，对嘛？现在我觉得侯友宜啊，一介人我一直强调，我跟他认识三年多嘛，你不要以为侯友宜就代表警察，不对。台湾的警察有八大派系啊，侯友宜只是其中一系，他跟王卓君派系就没有来往啊，嗯，你知道吗？所以事实上侯友宜 不是说八万警察大军，包括他的家属上百万。 以前台湾的警界有四大公职，嗯，郭台铭领导背的是警察啦，啊，嗯，对不对？还那个等于说那板桥的石惠公就是从小在那边住了嘛，所以你就知道嘛，他们是属于不同挂的这个警察嘛，啊，这么懂点嘛，所以你不要以为警察、消防就一定都这个支持这个等于侯友宜，嗯，因为他的姿态、因为个性都是啊，你为什么？因为如果认识侯友宜就知道了，一般人虽然是喝咖，但是啊，他有一个习惯，他每次要攻坚的时候，他一定要全部团团包围，然后呢，霹雳小组、维安特警队 攻，他有一个习惯是这样。 所以现在挺侯联盟是一波波啊，接下来有 问题来这个地方。其实啊，我倒觉得郭台铭他现在不是回来又要去日本吗？ 对， 日本回来赶快赶快转攻刀套套，只剩下一两个月而已啊！你因为你不知道民调什么时候做嘛。 啦下下 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嗯，朱立伦都还没有跟黄建庭一起去见侯友宜呢，已经都在这个郭台铭去美国之前都已经见了郭台铭、嗯，你们讲什么？没有人知道啊， 没有人知道， 大家在怀疑什么内线交易？ 规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工厂啊，你们讲什么？有达成什么协议啊？听说现在传出来达成的协议就是要下架民进党，结合所有的力量，谁相信啊？讲这样只要一分钟就好了嘛？ 废话， 你们为什么要讲那么久呢？所以你们到底达成什么协议？ 我补一句哈、我觉得记者应该去问郭台铭一个问题，国民党人也应该问这个问题。如果国民党的征召办法不透明，如果国民党不是完全照民调强弱来提名总统候选人，郭台铭你会不会选到底？郭台铭会不会 keep 不一名？不支持侯友宜、 嗯？你怎么不觉得郭台铭民调会往上跑？ 他民调往上跑，可是国民党没有按照民调提名啊，你懂意思吗？就是国民党没有一个透明的征召制度。 所以你觉得国民党还是会提侯友宜？ 我想国民党如果提了侯友宜，却不是完全根据民调，或者有其他的因素交叉的不透明的考量的时候， 是 郭台铭，你是不是一样遵守今天的承诺？会支愿赌服输支持侯友宜、这是好问题啊、否则一旦到时候他就发一个标准说我要照有一个公平的标准叫国民党来把拍掉一样死心不改，那郭台铭下一步要干嘛？ 所以国民党其实到底会不会继续内战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蔡英文总统，现在时间呢这个已经即将再过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再过一个小时、蔡麦会就要正式登场了，今天一整天的白天的行程准备状况我们带您来看看。 蔡总统坐车抵达洛杉矶下榻饭店，侨胞早已经大阵仗守候，手上挥舞着台湾和美国国旗，只见总统笑得很开心，此趟出访将替台湾书写下新的历史。海内外160多家媒体等着捕捉历史性画面，毕竟蔡总统要见的是美国政坛第三把手麦卡锡，双方在台湾时间6号凌晨的1点多在雷根图书馆会面，与会的还有众议会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委盖拉格等人，共18位跨党派议会要角。会后蔡总统将发表谈话，麦卡锡等人也会召开国际记者会，而蔡总统在美国见到的不止这些人。 3月30号，那蔡总统跟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有进行会晤，美国各界对台湾的支持，那进而促进许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注台海以及印太的和平稳定，期盼台美之间能够持续在共同关注的安全的议题上继续合作，那台湾也会持续扮演负责任的伙伴的角色。 美国朝野两大党领袖亲自会面，双方将琢磨在台海议题交换意见，昔日谈判桌上的铁娘子这回要秀真功夫，让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之外，更要让台湾人感受到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好，我们这个蔡英文总统哈，3月29号出国，那么4月7号要回来台湾，这10天的外交之旅当中，大家最关注到当然是蔡麦会的一个正式登场。昨天我们看到了哈，这个台湾还是保持低调，但是麦卡锡这边直接呢，这个打了这个采访通知给大家看，直接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会谈哈，两个人先闭门会谈，那么闭门会谈就会公开的举行这个，是不是会有说明会？哈，就是说演讲的方式透过说明会互相来这个公开的说明，来作为一个呈现，这是大家所关切的。等一下哈，这个10点的时候，麦卡锡会在加州雷根图书馆迎接总统了。10点之后呢，进行闭门会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播出时间在晚上11点多嘛。那么在凌晨1点的时候，两个人就会碰面，然后展开闭门会谈。2个小时之后谈2个小时，估计是要公开谈话之后进行午宴。那么1点半的时候，这个就是活动会进行到1点半，然后再出席会谈的跨党派议员召开记者会来回答媒体的提问。哪些人会来哦？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 自由亚洲电台哈、哦、这个独家取得的最新消息，18位跨党派议员名单已经正式曝光了，包括民主党的核心小组主席，包括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籍的主席，包括了这个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包括筹管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总共有18位会来到这个现场、哦、我们想请问一下，就说在蔡英文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里面呢，我们蛮自治的哈，这个佩洛西之后，台湾这个两岸之间曾经一度蛮紧张的。那么蔡总统就说：“我来哈，我们在加州碰面，我来加，我们两个好好的做实质有意义的这个沟通跟会谈。”阿Q还是不断的在叫嚣了。这样的调整是不是让中国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借口进行太大的动作？ 第一个，我们大家一定要认知一件事情：中国要并吞台湾，有绝对的意愿。缺的是能力，不是借口。中国要打台湾，政治借口永远可以编造了，连国民党当总统他都可以远海长训绕台湾了。至于发动的那个政治性的借口，从来不是问题。中国只要看到台湾在，看到台湾民主，看到台湾向国际接触，一的没送了，他永远都不高兴。那这一次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个麦卡锡发了一个公开的采访通知，然后这个采访通知里面以台湾总统称呼蔡英文，他会带重量级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在雷根图书馆跟蔡英文总统直接对谈，这是40多年来台湾民选总统有史以来在美国境内被接待的最高规格， 而且这么多的国际媒体， 这而且100多家哦，被接在最高规格的时候，这个成就是蔡英文的吗？不是，这是2300万人共同的外交成就。下一任总统是呵呵这代机，还是霸气总裁，或者信赖台湾，这一个成就都可以交下去，那没有党派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哈，全世界只有中国哈最见不得台湾走出去被看见，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准备了6个剧本加一个隐藏剧本啊。六个包含先买洪都拉斯的邦交，帮你错交掉。第二个发200，先买200哈，叫不人啊，先买发400哈。 走路工， 我跟你讲，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写的好好玩哦，中国游行要关400小时，在美国帮中国游行领400块啊，差有够多的，就找人来游行带风向，行硕不欢迎。第三个花钱买广告啊，你知道他刊登这个广告哈，我今天一大堆台侨在。加州的 是 已经找到里面好多说我们根本没有同意刊广告，怎么报刊在上面，我告诉刊广告的人哈，Rosmeat 罗斯密那边好几个公司，你给我写上去，人家已经找律师要告了，可以赚钱啊、 所以这个广告是我们看一下了哈，虽然他这个没有 这个在联合报系的世界日报刊的广告，然后呢他们呢等于是抗议反对蔡英文哈到美国， 他标题是写南加州华人华侨、对不对， 他好多社团，然后这些社团里面哈、 已经有朋友跟你说他被列名其中， 我亲自证实了，至少我接到的有3个团体说跨掉故意，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参加这个、还有好多名字是编出来的，根本没那个社团、 没那个社团、 中国 他为了他想说字那么小，琳琅满目，声势壮大就好， 我现在 不一定要成 真，我现在写互文你看才进的 gay 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就是灌水文化，中国灌水文化，好，中国见不得台湾走出去，准备这么多剧本、那台湾里面也有人配合他，我刚才讲他准备了6套加一个隐藏版的剧本哈，这个剧本我们有空再来讲，我现在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一次意义在哪里，真正意义是中国的文攻武赫，花钱买洪都拉斯，在南海38天军演，今天宣布在海峡的中北段进行所谓的什么联合，我那苗都在等联合巡查什么什么挖哥，可是他做错一件事情，他用那么大的资源，结果台美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有彼此的盘算，有互相的体谅，但是中国没有权力说三道四，麦卡锡照样发彩通，而且所有政要往加州集中，也因为中国这种无理取闹哈， 好，这是 全世界看得更多。 对，而且我觉得小粉红是在帮高调啦，这是蔡麦会、好，这个在美的中国人反而是自己呛呛小粉红，这是友台的记者倪家慧贴的这个脸书。 支持蔡英文总统的反共中国人，好，直接贴这个单子。对面小粉红，不要为了两盒饭来起哄，我请你吃麦当劳。哎，两盒饭400块，现在已经从200块美金变400块美金了，四盒饭了。哦，这个还有呢，你看，欢迎民选总统，大陆要民主。但是呢，其实对于很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在出入 Times Square 每天忙自己的事情，其实根本也不一定关注到蔡英文总统，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来到美国了。但是反而这个小粉红帮高调，直接在这个时代广场里面放了这个蛮屈辱性的这个东西。但是我想大家会有判断的，反而是让这件事情帮高调了。我们来看 VCR。 蔡英文，蔡国人， 手拿看板喊口号，中国领事馆砸重金，以1人400美金，相当于12000台币的酬劳，请中国侨民上工抗议我国总统蔡英文。中国手段进出，买世界日报整版广告，列出上百个华人社团指控蔡总统搞台独，但却有列名的团体对外透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他们并没有同意他们的名字被列在这个广告上，所以他们是被刊登的，然后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刊登。还有一些很奇奇怪怪名字的，像是什么美女会、南加州总会，你那个名字一个上网去 Google 不一定存在的团体，或者是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瞎编出来的。 中国政府砸重金找抗议，被网友吐槽在对岸游行拘留400个小时，在美国抗议日领400美金，台湾则有蓝营自己人加入行列。募款简讯写道：曹敬勇、文淑珍要集资至少2280美金，大约7万台币，在世界日报登彩色广告。两位发起人身份都是国民党美西南支部常委，支部还要揪200位民众到雷根图书馆抗议。但明明前一天国民党才说支持蔡麦会巩固台美关系，自己人这样 OK 吗？ 既然现任元首出访，我们给予祝福跟尊重。 统派四号在总统府前呼叫解放军，被中国媒体拿来宣传。一场蔡麦会让国共统派有了共同敌人，扯民主后腿无极限。 中国搞这种事情不意外，这就是他们的水平。好，这个台湾是民主国家，我们本来就是可以不高兴我们就骂总统，你去你的国家骂你的习近平看看啦。好，但是呢，显然中国对这次的做法满意度不够。好，那个根据最新台美安全单位掌握的情资，中方认为日前蔡总统过境纽约动员中国侨民陈抗效果不佳，走路工每人200块资讯遭到揭露。这闹亏啊嘛哈，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马上 call 洛杉矶总领事，要求5日蔡英文麦卡锡见面的时候务必要做出声势，有效干扰雷根总统、雷根这个图书馆进行的会面活动。所以呢，加码能罢扣并细罢扣，要用补助款的名义，包括了这个侨民啦、社团、帮派等等系统，目标动员超过1000人。哎，老师，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驻纽约的总领事啊，这个高级黑啊，应该把他调回中国去。搞这个东西，对不对？你是表面上是啊，这个打压蔡英文，你这帮蔡英文造势嘛。嗯，你在这个美国的纽约广场，你用这种屈辱式的啊，这种讽刺蔡英文说你亲美，哎，在美国指责亲美，哎，嗯，你如果是在中东那挂广告我不管，反正中东本来是反美嘛，嗯，在美国的土地上，在纽约那个地方说，哦，你蔡英文亲美哦，你应该被谴责，那难道就表示中国就是反美嘛，仇美嘛？我问你啦，你今天在纽约做广场做这样的一个民调，做这个一个宣传，是不是让美国人更厌恶这个中国？我必须要讲啦，如果纽约那个时代广场没有那个广告，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嗯，哎，现在广告一登，哇，哦，大家都去了。所以我们常讲说，习近平外号叫总加速师嘛，就是他越不想做的事，越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因为他的努力，哎，就达成了。就他越不希望台湾的问题国际化，就这个小粉红拼命的在美国登广告干嘛，在美国的世界日报登媒体，结果反而让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应该要国际化，反而让更多的美国的议员来参加这一场麦卡锡跟蔡英文的会面，反而让更多的媒体关注。所以我真的觉得啦，台湾问题今天会国际化，会被美国关注，是因为习近平造成的，真的要感谢他啦。但是我要讲就是说，你今天动员那个走路工，哎，一天200块美金，我看到那个之前呢，那个受访的那些中国人，那好像应该是从香港过来讲广，就讲那个广东中文，他说我没有拿200块。此地无银300两，现在这边没有200块是400块了，对啊，400块嘛。那个记者，我记得那个台湾的记者很猛哦，他说没有200块，他说那有没有400块？ 讲不出来了啊，对，那讲不，就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媒体，因为不管是什么蓝绿媒体，到了海外就是捍卫台湾嘛，嗯，就是他捍卫台湾的总统嘛。 这个两百块哈，我借一下时间了，两百块是我质询国安局长蔡局长的时候说出来的啦， 嗯，对。 我咨询的， 嗯，所以， 欸，我也没想到他会说这个。 你这个一问让他很漏气耶，欸，中国已经认为这是很资讯被揭露，很漏气。 提醒哈，对面可爱的这些小粉红们小心一点。我们的国安局长为什么会揭露这讯息，嗯？他当天回答我是这样讲，嗯，美国国务院的安全单位以及 NYPD LAPD 都有掌握到发走路工两百块的情资， 而且有拍到照片， 而且密。有那个文， 有照片， 有文， 有文， 而且密切的调查当中。嗯，今天台湾、美国，我们都是民主开放国家，你要游行、要抗议、看广告，哈，涉及诽谤自己去告就好了，不会有大事。可是如果你收外国政府的钱，嗯，去做这样子的动作，嗯 ，FBI 是可以办的。对。然后最后就是在美国，这群人荒谬的地方就是，你享受着美国的自由民主，嗯，却在执行独裁中国的指令。自己在美国享受自由民主，却要把台湾自由民主台湾推进独裁中国里面，你母的这荒谬，这鬼魂呢？这一群人成不了事，但是他反而会让台美关系也好，或者台湾蔡英文这一次总统出访的能见度会越高。 哎，这个中国人偷渡到美国比例是不断在创新高。哎，怎么样？他们检讨了这次呢，干扰蔡麦会表现不太好。 没有，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要出访？因为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嘛， 是 啊，现在中国就不停的添柴火啊，让全世界这个火越烧越旺。为什么会这样讲？如果回到最源头，麦卡锡啊，众议院议长，当时本来有传出新闻说要来台湾嘛，也还没证实嘛。反弹最大是谁？就是老共啊。嗯，中国开始官方的媒体，他们官方出来讲严正反对、谴责，结果导致什么结果？哎，如果当时麦卡锡是来台湾了，其实没有创什么新的外交的先例啊，为什么金瑞熙来过啦，裴洛西来过啦，再来个麦卡锡，什么问题都没有啊。结果现在呢，嗯，小英总统再过一个多小时在加州见到麦卡锡，是1979年之后台美断交以后我们在美国本土中华民国总统见到成绩最高的人，嗯，中国造成的。然后刚刚很多来宾有提到嘛，他现在发了200块啊，闹上国际新闻，哦，大家匪夷所思，哦，你上面摇旗子骂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可以领200，哦，现在更正不是200，是400，嗯，你让这个议题变成更加的 juicy， 让大家觉得更有兴趣。结果本来大家没爱讨论说，哦，小英总统啊，早上啊那个早餐会跟哪几个众议院吃饭啊，跟哪个参议员吃饭啊，现在全部变成新闻，然后国际媒体争相追逐，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结果是老共始料未及。 好，不。当然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他是非常谨慎致辞的，他不会说想要创造自己的什么历史定位啊，然后在这个两岸之间点燃烽火，嗯，所以呢其实白宫也再三的说了北京不要做出过度的反应，中国的反应会是什么，这就值得来推敲了。我们也要等一下请问一下这个军事专家，蔡麦会确定之后呢，中部就宣布即日起启动台湾海峡的中北部联合巡航。你这样一听好像觉得说，哎呦，台湾海峡变阴道了呀，有中北部的联合巡航到底什么意思齁，那来那个好好的来了解一下。那与此同时，蔡总统过境美国洛杉矶，中国在这次17个基建周边活动，但比起昨天有无人机这个挑战中线，这一回呢都是在周边活动，看起来是不是还算克制呢？ 同根同源同宗，中国军人坚定守护一点都不能少的亲情血脉。 高举清明节大旗，解放军东部战区围脖在蔡麦会前抛出了新影片，以国强调一中概念，台湾地图还被夹在国之间，甚至特意用红色来彰显，大动作一波接一波。福建海事微信公众号宣布展开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航巡查行动来威吓，但这个海峡中北部地区指的就是这一块，厦门到福州，只是执行的单位是福建海事局，使用海巡06，是大型的巡航救助船，没有配备武装，行动名称是巡查，就连自家乡民都先倒打一把，开酸又在自嗨，是走过场的巡查吗？ 连中国在5月到8月间都会有这个固定的联 联合的巡航巡查，今年这是提前到十月，很明显就是针对台湾而来，反映出中国它就是一个面子主权的诉求。 中方挑衅，美方有动作。三月初，美国和南韩举行自由护盾军演，演习地点紧逼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距离北京不到1000公里，明的就是要告诉中国我在这。而在蔡麦会之后，美国和菲律宾也将在4月11号到28号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军演，有力围堵中国在南海撒野。 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北起南韩，到日本，到这个冲绳，到菲律宾，其实都有相关的军事部署来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军事围堵。 最后，在美方高规格接待蔡总统时，已经展现台美关系坚不可摧，不甩中共恫吓，美方联合盟友靠实质行动告诉中共别轻举妄动。 其实白宫是一直在警告中国的，好，例行性的行为，不要这个擦枪走火。好，那这个千呼万唤哈，中国出手了，会不会出手到这里为止哈？我们也是要来了解一下，启动台湾海峡的中北部联合巡航。先来看中国的网民怎么看这件事情哈。乡民，中国的乡民不给面子的，说这边是那边就说蔡办会嘛，实打实的见面，这边拿的是海里的鱼鲨器，说这个活动要拿鱼鲨器。麦卡锡给蔡英文的请柬上写的是台湾总统哦，有注意到了。那么走过场的巡查吗？这个巡查行动真的是拿鱼杀去吗？明杰， 好，我先强调啊，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掉到这个中共对台武吓的这个陷阱哈。为什么会这样讲啊？因为去年八月对台军演，就佩洛西访台哦，他试图要建立这一个大规模的军演对台进行压迫哦。那主要的目的是政治上，当然阻止美台进一步交往；那军事上，当然阻止如果真的开战的时候，美军援助台海啊。不过实际上啊，军事上的动作我们来看哦，简单来说，空中的兵力哦，包含像从3月29日到现在啊4月5号来说，中间如果说强度比较针对性的，大概只有3月31号以18架的共机出现在台海，中间有10架啊比较特殊针对性的从北到南那过中线这样的一个动作，在这一个对台湾哦施压。那另外这个4月5号可能这个其实只有到14架啊，那中间2架到西南防空识别区，4月4号20架，那9架突破西南防空识别区。这个如果要跟去年8月围台军演哦单日最高到68架次来讲，我认为规模跟强度哦其实坦白讲并不算大。好，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等一下我来解释。第二个，刚刚谈到4月5号又进一步福建海事局宣布说哦要进在台海中北部进行联合巡航巡查哦，这个专案行动，这是什么东西啊？大家看也看不懂哦。为什么出动一艘这个海巡零六6000吨的海巡船，说要来武吓台湾？当然不是哈。他的这个动作，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哦，今年的这一个目前来讲哦，他的军事上面的动作哦，应该算是并没有持续加大，不能跟去年八月对台军演来比。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哈？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其实政治上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这一次访美啊，其实会跟这个麦卡锡来会面啊，其实台美双方我认为已经做足面子给北京啊，相较于去年是佩洛西访台啊，如果今天麦卡锡访台，当然对中共来讲啊，他可能这个跳脚程度会更高。那政治上我认为双方其实已经有在降温哦。第二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也非常的微妙，因为中国你看先前习近平才去访问这个俄罗斯，对外一副假和平的样子，要扮演国际的和平使者，最近这个为了修复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哦，这个西班牙跟这个法国这些总统接续要访问中国哦，他还是要扮演这个假和平的这个形象哦，在这个时间点又出手武吓台湾哦，根本就是这个打自己的脸。那第三个、哦、我认为说刚好你看马英九在这个中国哦，当然这样的一个假和平的样板哦，持续在打造的情况之下，如果、哦、这时候又对台出手，我认为哈、哦，这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哦。那更不要讲，我简单重整来讲，去年八月围台军演之后造成的这一个负面效应其实非常的大，整个亚洲的战略格局大为转变。到现在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这个从第一岛链从北哦，这一个南韩到日本哦，日韩之间的关系修好不说哦，现在不管是美韩军演哦，日本都直接加入，过去日韩是不直接进行所谓联合军演，那更不要。要讲日本一年不到半年的时间呢，马上把这个军费加大一倍。那菲律宾最近甚至哦，你看到最新达成协议有4个基地，中间有3个就在吕宋岛，就中间有2个基地靠台湾只有400公里之远哦。那还有包含像澳洲，这澳英美三方 AUKUS 联盟，这个美国要帮他打造这个维吉尼亚级核攻击潜舰，这么大的一个战略局势转变哦，我相信北京内部自己也深知说，去年这一场对台军演动作太大，那造成的负面效应哦，反而本来是想要对美 把他这一个逼出去反介入，但是反而让亚洲盟国纷纷倒向美国哈、嗯。那所以同样，他本来 你认为中国是这样判断的？ 我认为这一次应该有这样的事后的检讨哈。那所以等于说这一次如果又加大动作，当然第一个冲击的是美中之间的关系哦。那当然还有包含像军演的强度跟规模，我们观察就是说，今天你看他去年哦，其实最高12月25号曾经出动到71架次哦。你再往上增加，能增加到什么程度？你的强度升级空间有限哦。未来你要加大对台湾的这些恐吓哦，可能你的这个空间很有限，自己也没有回旋的这个机会。那再进一步，有可能就会引爆台海的冲突。 好，东豪，你的理解会不会在持续拉高紧张的态势，还是大概就做到这个台湾海峡联合巡航巡查就差不多了？然后你说这一次的意义，其实对蔡英文总统来说是别有意义的。 当然，没有，这一次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次大概不会再拉更高啊。你去想象一件事情，除非啦，他故意要给我们出难题哈、喔。 是， 如果他把它开到澎湖附近的时候，这是一艘救助船，你打他也不是，赶他也不是，他又吨位还够大。那就很讨厌。可是他能改变什么？他什么也没改变，他什么也没有改变。你注意，我们要注意看这件事情哦。其实我因为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明天的这个雷根总统纪念馆啊、哦，这个图书馆。 就是、等一下， 对、哦、对， 凌晨一点， 对， 凌晨一点要举行， 翻过去就是一点嘛。因为是六项保证的地方，那个政治意义非常清，那个是个讯号非常清楚。六大保证，那是。不管谁当总统，那个六大保证就在。不管谁当总统，国会永远支持这一点。所以蔡英文总统跟麦卡锡议长见面，在这个点上面，他对台湾的安全有绝对的象征。第二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哦，对美国国务院来讲，你知道，在蔡英文总统这个过境，我们讲过境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国际记者，包括美国自己的记者，一直在问国务院一件事情。就蔡英文总统这趟来哈，因为都有新闻背景简报嘛，你知道啊？有一段时间那个新闻简报不是被说取消吗？delay掉吗？前一天你知道在问什么？前一天是美国的记者、国际的记者在问说，像蔡英文女士这样子进来啊，台湾的总统，他到底算是入境还是过境？你听清楚哈，他一直在问美国国务院，这到底算是过境还是入境？到纽约2天1夜，然后再到东美洲，然后回来纽约，然后再到加州，你想一下，他到底是不是过境，还是你已经是入境了？好，美国国务院有个很尴尬的地方，他不能承认这是入境外交。如果他承认的是入境外交的时候，马上给北京下不了台。所以你注意，4天啊，你说这叫过境，可是为了维持不要。 出国10天啊，飞机的时间扣掉，居然4天在美国。 对， 所以你说别有意义说，说这已经不是过境外交了。 所以连美国跟美国记者问说，这应该算是入境外交吧？是国院不回答。所以后来隔天就取消掉， 也是给中国面子。 对，因为 人家给你面子了，克制一点， 不能破。 是不是 就这个，它虽然就是像一层沙隔在那里，可是你不要把那层沙拿掉，拿掉后两边都尴尬。 是。 所以他就非常简单就告诉你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北京不能再升高冲突？好，那既然已经变成是我们的总统到加州跟麦卡锡议长见面，你还要闹大吗？闹下去你有没有办法收拾？中国还没准备好。 是， 所以你注意看，这一次花200块美金400块美金找人去那边抗议， 做做样子可以， 至少他对内有交代。 是， 然后呢，这个海上的什么联合巡防， 早于生气。 他的位阶，如果没有听看错的话，是福建省的海事局，对不对？ 对。 福建省海事局，那你还要跟他认真吗？好，可是我们该有的戒备防戒备心要不该有？中共玩的是文攻，是这次完全是搞文攻，为了让不让你蔡英文这么爽。我搞一个马英九， 对， 就很清楚告诉你嘛，剩下是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自己要看得懂啦。 好，但是刚刚明杰分析到哈，或许也是中国的一个体会，就是裴洛西他们动作太大，甚至射出飞弹之后的结果是，反而让整个第一岛链从日本、韩国和解。菲律宾站在了美国的这一边，整个第一岛链形成的更加紧密，反而对于中国来说是更加的这个痛苦之外呢， 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就说了，中方并不会做出任何过度反应，让自己远离全世界，但这并不代表北京会不管蔡英文的一举一动。每次台湾做了什么中国不喜欢的事，中国总是会用军事恫吓来回应，但在当前的情况下，他们得考虑过度反应的后果。 第一个，刚才东豪讲的美国白宫记者会，他们是几个记者联合问，他们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过去40多年来的民选总统的过境外交，那个过境的定义叫做，它有一个 standard line， 有一个基准线，就是舒适、方便、安全、尊严。他说，可是你现在跑到洛杉矶3天呢？他说我们转机待3天，我们不会叫做过境转机，我们一定是入境等3天后的飞机。然后白宫发言人他一直不回答这个问题，但后来没有取消了。可是这次白宫记者会他就凸显一件事情，这个话呢也是中国他们自己的官方在讲的，说美国啊留着一个大帽子下面都掏空了，就是都告诉他这是过境外交，可是过境外交不像啊，他说不给你回答。事实上这是一个大的突破。所以这一次你看到中国他做了什么动作？他派了个6000吨级的中国的海巡舰，发表一个什么挖哥啊，什么什么 巡航 什么东西的他是利用灰色地带， 巡查， 他利用灰色地带产生压力，但他不止这个巡查他在这个地方公布了一个38天的军演。 对， 38天军演在南海， 是， 然后在我们的台湾海峡的中北段这里进行海巡的巡航，他其实要创造法律战的基础，说。那里是我的内海，大家记不记得主张中我们的台湾海峡是内海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体，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中国国民党的那个黄介正吧，他把这边当内海，所以他派了海巡来，那他要破，他破这怎么办呢？全世界早就准备好了，美国跟菲律宾在4月11号在这边进行肩并肩或肩靠肩的军演。如果那4月11号小英4月7号8号就回来了，你以为演习是那一天才调兵啊，前一周军队就去了。这是美菲史上人数最多的肩靠肩，总共动员了17600个兵，光美军就有12000个在这里，战舰什么我们就不讲了。那所以他透过这军演把兵力囤在那个地方，西太平洋有4个航母群在那个地方，就告诉你中国说，你越弄，这一次菲律宾本来是亲中的，现在跟美国站在一起，日本跟澳洲也派了军队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和平稳定，中国成为一个孤单的国际麻烦制造者，民主阵营台湾大家站在一起，这就是中共闹事的结果。 好，台湾也要靠自己，台湾进行的是红色沙滩的演练，广告之后更多讨论，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这个中国是不是在克制，还是说他别有算盘？在蔡麦会即将登场的同时，中国宣布要启动的是台湾海峡中北部的联合巡航。蔡文总统人在美国，但是呢一样是关心国事召开视讯会议来听取政务，了解中国的一个最新动态，也持续的掌握周边的局势这个视讯会议当中，我们看到视讯会的一端是我们总统包括了秘书长，包括了这个外交部长，这边则是台湾这边这个顾立雄在这儿，还有黄崇彦，这个郑文灿，两边会谈。但是这个瑞德，你说透过这个海巡的联合巡航，其实要小心中国可能后面还有一手。 千万不要以为说中共好像这次他的反弹没有那么大，你就轻忽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要给你的一个感觉。为什么这一次有关于麦卡锡跟小英会面，应该最大的一场战场就在哪里？就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就是从纽约的200块人头，那么走路工变成400块，然后找了1000多个人去，然后广告不断的羞辱你蔡英文啊。看来中共最大的战场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必须要对中国人民有所交代。可是因为那么我们跟美国还有这个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呢，那么麦卡锡先生呢，我们非常的自治，因为去年8月的时候呢，一样是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来了以后，中共有了一个借口，结果他的反弹太大，他的反弹 over 过头，7个战区，然后哔哩吧啦的又是什么飞弹，又是飞机，又是军舰呢，最后搞得台湾人非常的生气。可是你要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习近平还没有登基啊。现在他第三任已经登基了，从现在开始确认习近平就是习皇帝了，也可以做到死。 那现在习皇帝为什么选择不一样的方式？我个人来跟大家都做一个打赌就好了。我跟各位说，那么蔡英文这次回来没多久，中共会搞一个所谓的统战华章，他可能就会宣布过去几年以来，那么不断的打压台湾的渔产、水产，还有包括这些水果，可能有部分就一个的解禁，重新恢复进口。我们来打赌看看是不是，因为他要改用统战的一个手法，包括这些在接近马英九这些言论等等，他都不断的重新回到了他这种战狼对待台湾方式之前的统战。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习近平要开始建立他的习帝国嘛。那我为什么说他更可怕？各位，这个什么台湾海峡中北部联合巡查专项行动一点意义都没有，对台湾一点伤害都没有，但是我们更要小心。为什么？他用法律战，习近平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个性一定先打法律战。比如说现在这个等于说香港的国安法通过，他才实质上用高压的方式来统治这个香港啊，他都用这一套。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一旦这一艘6000公吨的海巡，它是福建海事局，它连海警船都不是，它不是海军的军舰，也不是海警船，它没有重武装，所以呢，它就在你海峡，就是他们不认为你有海峡中线了，所以基本上直接归来，在澎湖跟台湾的外海射来，各射去。我跟你讲哦，按照中共说，这个地方是它的内海，是它的200海里的这个经济海域啊，它随时针对台湾的货轮或是随时台湾的商人是可以登舰检查的。我告诉各位啦，在74年前有人也干过这件事啦，叫蒋介石啦，对于中共所有的船舰全部登舰，还把人家扣回来，像海盗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一顾料它就会让你丧失了你的警觉性。所以海巡署针对这个6000公吨，我们有4000公吨，你要盯紧，千万不要误以为说那么就每天来没有意义嘛，它又没有武装啊，就无所谓了。你错了。 我补充一下，这一次中国这个6000吨级的不管叫海巡舰或什么舰哈，我们不会容忍他在我们的水域执法，我们也不会容忍他进到我们24海里线。全世界的海军防卫线都在24海里线，不是12海里。嗯，那这一次有个因素啊，一方面我刚才讲，美军在菲律宾那边统兵，演习的地点就是小马可斯的故乡，那个叫北伊罗戈省，距离台湾大概就300-400公里而已。嗯，除了有屯兵因应以外，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现在经济状况不好，然后呢，马克宏又到他那里。然后呢，那个北约的秘书长也去他那边。这个时候他如果闹事的话，马克宏跟北约的秘书长去到那里是不会客气的。嗯，他会直接谴责的。阿内伊德潘华，所以他现在需要国际地位，又需要经济上被制裁可以舒缓等等。所以目前我今天看了国防部跟国安局相关的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24小时国军弟兄很辛苦，周边海域各方面的状况都在掌控中，没有异状，但不代表我们可以大意，因为中国哈，他每讲中国小小了哈，我们每当克爷主逼，爱克咱的准逼了。 好，这是蛮克狼的主逼哈，爱克咱的准逼。来，咱这边来看是这个马英九到底是克狼的主逼还是克狼的准逼哈？他这一连串的这个行程，开始他跟他熟悉的媒体开始在帮他造势了哈，说这是一个成功型，他很带种，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讲中华民国，讲到中华民国宪法，我不知道一般蓝军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但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他来到上海了，下一站会不会见到王沪宁？可是观察的指标，来看 VCR。 才刚坐下，马上跟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也是中国统战部部长陈通话家常。前总统马英九访中第10天，飞抵上海，5号下午参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为我们深化。 长达40分钟讲解，只见一开始马英九还化身马同学，认真低头请坐笔记，但不知道是否舟车劳顿累坏了，台上人员讲得口沫横飞，台下马英九频频打哈欠，还不时喝水提神。活动尾声，马英九终于打起精神提问。 看到我们这些年的发展的经验，印象非常深刻。 大赞上海发展快速，马英九也分享担任台北市长经验。 这不过是历史，我们也有看到，那个内部的学区跟南港的学区，两个学区。 马英九这趟访中行所到之处深受中国人欢迎，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点名，在蓝营候选人悬而未决，支持者陷入焦虑之际，歹戏通膨乱局中，不少支持者寄望马英九再战总统，可谓两岸打通和平之路。只是马英九在中国一言一行在台饱受争议，选总统这条路恐怕也只有外媒愿意唱和。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马英九，他这个访中行哈，算不算是倒吃甘蔗？中国对他的规格越来越高，应该怎么看？联合早报，这是新加坡发行量最高的华文媒体，说他出访刚开始被台派批评，开始声量低迷，甚至声量不如狒狒事件，外片普遍不看好的情况之下呢，马英九在中国公开的讲出中华民国，开低走高。下半年还说下半年要访美，似乎是有意成为周旋中美之间的重要角色。马办否认要访美了啦，但是马英九能否再选总统，反而开始有民间引起的讨论。我想说奇怪是谁讲的，范世平自己跳下来说我讲的啊。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明传大学的这个电视学系的杜胜聪也说，有可能再选总统哦。我们看到的马英九是怎么样加码的，他到这个抗战遗址博物馆看见中国远征军的史料很激动，说日本人被赶走之后，英军营地的小孩看到国军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在蓝军势必又加一分了。看到重庆大轰炸的时候开始骂日本人可恶的地方是专门炸平民，后来在美国在这个东京大轰炸进行报复，不要说两颗原子弹了，之前轰炸的都是燃烧弹，日本的房子不是竹子就是木头造的，所以日本人得到报应。老师你怎么看他这个这么认真抗日仇日，中国应该给他奖赏，应该会让王沪宁跟他见面吧？ 对，马英九这次第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连哭四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哭一次，4月1号祭祖第二次啊，是隔一天去湖南卫视，人家帮他剪接了这个祭祖的影片，又在哭第三次；去这个重庆的张自忠的这个纪念馆，又在哭第四次。每一次都是真情流露啊，因为中国都把它拍起来啊，作为他的内部的宣传。你看吧，啊，这个马英九这么样的两岸一家亲。第二个，他很几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去了3月30号去了武汉这个保卫战纪念馆，就是这个针对新冠肺炎啊，这个习近平里面几乎全部都在歌颂你习近平啊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啊打下的武汉的这个防疫的战争。 我记得那时候习近平根本不敢离开，而且几乎没有现身呢。 对，这完全是一个造神的。而且这个行程当初他在申请去中国的时候，陆委会他没有这个行程哦，而且没有公开，临时插进去的。另外就是他在3号的4月3号他去了三峡博物馆，三峡大坝哦，当初在1992年要兴建的时候，中国的全国人大进行投票，竟然有177票反对，664票是弃权。为什么？你看有人敢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反对，因为大家认为三峡大坝的争议很大， 到 生态的影响很大，而且对于环境的影响很大。结果这是马英九去干嘛？帮三峡大坝背书嘛。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马英九这两个行程，哇，不得了，也算是立了大功。所以接下来大家要看到他有没有可能见到全国政协主席刚刚上任的王沪宁啊，甚至有没有可能见到这个丁薛祥啊，本来说丁薛祥接机嘛，现在也没有了嘛。所以现在是马英九最后拼的时候， 可能会送机了啊，可能会送机。 比如说送机那也算了，没有来接机，送机也算是聊胜于无嘛。 有宋涛了，没有宋涛。 但是你看做这个做马英九现在可以说是这个行程是极力的配合中国，大家觉得倒吃甘蔗。而且你看哦，他在蓝营里面的， 他在中国倒吃甘蔗，他在蓝营的反应是怎么 样？当然也是， 我看蓝也是吗？ 当然也是，蓝营过去很多人对马英九认为他太软弱，不够强硬。他这次到中国去，他的湖南大学，他敢讲中华民国，他敢讲宪法，虽然我们知道那里面是附和中共的说法啦， 是 附和中共的一个中国政策嘛，但是他起码他讲到了蓝营的支持者，不过去大家很多批评，现在全部都是正面的评价。 好，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年轻的国民党从政同志齁，包括他现在就是要帮侯友宜定调两岸论述，他这个路铺好了吗？侯友宜会跳下去吗？你们年轻人真的看待他觉得他这次的中国行表现得很好吗？ 其实啊，站在国民党这里，他只敢讲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眼，基本上就要给他掌声鼓励。但是我就回到问题说，今天有人说 马英九总统应该再回来再选总统，我感情上啊，还有理智上，我都是谢谢马英九总统过去的付出了、啊。但是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要一棒接一棒。我觉得现在总统选举蓝绿就会靠基本盘嘛，基本盘是重要的，但是重要是中间选民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要问谁问谁最近，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大家可以去问看看郭台铭董事长他对马英九要不要再选总统他的意见。大家不要忘了，郭台铭他在访美这个行程里面，虽然说没有什么曝光度，但是他有说了，他曾经提过，我们过去台湾三个总统，自己的总统都是法律系毕业的，但是好像缺乏了科技经济的背景。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郭台铭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你会不会再去支持马英九再来选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问一下郭台铭。 没有，他要自己选啦。 我提醒你一件事情， 他就要自己选了。 你刚才用郭台铭来对照马英九，还说一棒接一棒。你知道郭台铭几年次的？1950，你知道马英九几年次的？1950，两个北少年哦，两个一样年轻气盛哦，我不讲北老哦。嗯。两个北少年哦，两个一样年轻气盛哦，我不讲北老哦。嗯。所以他们两个没有一棒接一棒，两个都1950。 郭董的那句话可能是在说明了台湾现况的。我们的领袖那个领袖时代可能已经觉得天纵命领袖时代结束， 所以你们蓝军支持者基本上对马英九现在的评价， 他还有肯一定的魅力，一定是有的。他那么帅，然后又有能力，过去两岸交流也不错。但是我认为时代已经过去了。 你们年轻人吞得下他现在的一表各表一宗吗？ 其实我觉得过去的论述啊，不代表现在新的领袖人出来的时候，他就会沿用过去的。但是我们还是期待新的，不管是侯友宜、郭台铭出来的时候， 是你不要跟我说塞子啊，或什么什么强国的旗子啊。 当然我觉得马英九如果要去登记那个国民党，要那个等于说要选总统的话，不是。先把一笔钱给这个人要缴清楚再说，633做不到捐一半薪水全部缴回来再说，这是你的报名费啊、嗯、你没有缴之前没有资格啦、嗯、 你觉得会不会见到王沪宁？ 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因为我那么讲，你在看 他把日本人骂成这样，说日本人都得到报应了，中国还不再给他一点甜头行吗？ 当然啊，好、哦，而且我讲， 会见到王沪宁， 我要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ABC 啦， 因为 不是排 麦卡 五号，你会见到 北京干嘛跳在这个时候找马英九去？嗯，花那么大的一个阵仗， 是 从上海一路这样跑来跑去， 真的一路开绿灯哎， 这本来就是的、啊，就说， 所以让我们蓝军都嗨了。 我们只要想一件事情，嗯，马英九是不是是应邀过去的哈，时间地点都是人家决定的，嗯，那他除了在江苏省委书记讲出他在当总统的时候怎么样之外，嗯，后面的话呢？就这一件事情来讲，后面在武昌的时候，就是讲到那个中国防疫对人整个人类都有贡献呢、啊。 一路抗日行哈，还有武汉行，我不知道这个蓝军的支持者怎么看了、啊、哈。 关键是侯友宜要不要接受？ 对，关侯友宜要怎么接受？ 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都不能。 对， 好，现在台湾时间已经即将进入午夜了哈，稍待会一个小时，蔡英文总统在加州雷根的图书馆即将要跟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碰面了。三立新闻会全程关注两个人之间的互动，闭门这个两个小时之后呢，接下来的公开行程里面，双峰聚会会谈些什么内容？我们随时会有最新的报道，记录下这历史。